君祖保家兴。 雨呀，怎当我割不断的相思， yeah. 悔不该，兵权错付情义子，悔不该，国事全凭你祖兄细思量，不是奸责，他把国务真冤枉，偏说非子你倾城，众三军何仇何恨，何情作对，可愧我想报你的残生，也是不能，可怜你香魂一缕，随风散，血湿落，血泪千行，似雨情，统领卫直等等的星梦，可痴痴好痴，战兢兢玉体惨淡淡的花容，眼睁睁既不能救你，又不能替 如今柔肠啊，